第四回，官封弼马清河卒，名著齐天意未宁。那太白金星与美猴王同出了洞天深处，一齐驾云而起。原来悟空筋斗云比重不同，十分快捷，把个金星撇在脑后，先至南天门外。正欲收银前进，被增长天王领着庞流狗臂、邓行张桃一路大力天钉、枪刀剑戟挡住天门，不肯放进。猴王道：“ 这个金星老儿乃奸诈之徒，计请老孙，如何叫人动刀动枪，阻塞门路？” 正嚷间，金星书道：“悟空就敌念发狠道：‘ 你这老儿怎么哄我？被你说奉玉帝招安旨意来请，却怎么叫这些人阻住天门，不放老孙进去？’” 金星笑道：“ 哈哈，大王息怒，你自来未曾到此天堂，却又无名，众天丁又与你素不相识，他怎肯放你擅入？等如今见了天尊，受了仙禄，住了官名，向后随你出入，谁复挡也？” 悟空道：“ 这等说也罢，我不进去了。” 金星又用手指住道：“ 你还同我进去？” 将近天门，金星高叫道：“ 那天门天将大小兵力放开路者，此乃下界仙人，我奉玉帝圣旨宣他来也。” 这增长天王与众天丁俱才敛兵退避，猴王始信其言，同金星缓步入里观看，真个是初登上界，乍入天堂，金光万道滚红泥，锐气千条喷紫雾。只见那南天门壁沉沉，琉璃造就明晃晃，宝玉装成，两边百数十员震天元帅，一圆圆顶梁靠住，持袭拥矛， 四下列十数个金甲神人，一个个执戟悬鞭，直刀仗剑，外厢犹可入内惊人。里壁厢有几根大柱，柱上缠绕着金翎曜日赤虚龙，又有几座长桥，桥上盘旋着彩羽凌空丹顶凤， 明霞晃晃映天光，碧雾蒙蒙遮斗口。这天上有33座天宫，乃乾云宫、毗沙宫、武明宫、太阳宫、花耀宫，一宫宫脊吞金稳兽，又有72重宝殿，乃昭惠殿、灵虚殿、宝光殿、天王殿、灵官殿，一殿殿柱列玉麒麟。寿星台上有千千年不谢的明华，炼药炉边有万万载长青的秀草，又至那朝圣楼前，降沙衣星辰灿烂，芙蓉冠金碧辉煌，玉簪珠履紫绶金章，金钟撞动三曹神表进丹池，天古明石万圣朝王参玉帝，又至那凌霄宝殿金钉攒玉户，彩凤舞朱门。复到回廊，处处玲珑剔透，三檐四簇层层龙凤翱翔，上面有个紫微微、明晃晃、圆丢丢、亮灼灼大金葫芦顶，下面有天妃悬掌扇，玉女捧仙金， 恶狠狠掌朝的天将，气昂昂护驾的先亲，正中间琉璃盘中放许多重重叠叠太乙丹，玛瑙瓶中插几只弯弯曲曲珊瑚树，正是天宫异物斑斑有，世上如他件件无。金雀银鸾并紫府，奇花瑶草即琼巴，昭王玉兔潭边过，参圣金乌着底飞，猴王有分来天境，不坠人间点污泥。太白金星领着美猴王到于凌霄殿外，不等宣召，直至御前朝上礼拜。悟空挺身在旁，却不朝礼，但侧耳已听金星起奏。金星奏道：“臣领圣旨，已宣妖仙到了。”玉帝垂帘问曰：“哪个是妖仙？”悟空却才躬身答道：“ 老孙便是。” 仙卿们都大惊失色道：“这个野猴怎么不拜服参见，折敢这等答应道： 老孙便是，却该死了，该死了。” 玉帝传旨道：“那孙悟空乃下界妖仙，出得人身，不知朝礼，且孤恕罪。”众仙卿叫声谢恩，猴王却才朝上唱个大诺。玉帝宣文玄武选仙卿，看哪处少胜官职，找孙悟空去除寿。旁边转过武曲星君启奏道：“ 天宫里各宫各殿各方各处都不少官，只是御马监缺过正当管事。” 玉帝传旨道：“ 就出他做个弼马温吧。” 众臣叫谢恩，他也知朝上唱个大诺。玉帝又差穆德星君送他去御马监道人。当时猴王欢欢喜喜与穆德星官进去道人，势必穆德星官回宫，他在监里汇聚了监丞、监副、典薄、吏士、大小官员人等，查明本监事部持有天马千匹，乃是华流奇迹，鹿儿仙离，龙眉燕子，拂翼素霜，绝蹄银阁，遥鸟飞黄，陶徒翻羽，赤兔超光，玉辉迷景，腾雾圣皇，追风绝地，飞帆奔啸，一飘赤电，铜绝浮云，葱龙府，绝尘紫林，四极大碗，八骏九翼，千里绝群，此等良马，一个个丝风逐电，精神壮，踏雾登云，气力长。这猴王查看了文部，点明了马术。本监中典部管征备草料，吏事官管刷洗马匹、扎草、饮水、煮料，监丞、监副辅佐催办，弼马昼夜不睡滋养马匹，日夜舞弄游客，夜间看管殷勤，但是马睡的赶起来吃草，走的捉将来靠槽，那些天马见了他鸣耳攒蹄，倒养的肉膘肥满，不觉得半月有余，一朝闲暇众监官都安排酒席，一则与他接风，二则与他贺喜。正在欢饮之间，猴王忽停杯问曰：“ 我这弼马温是个什么官衔？” 众曰：“ 官名就是此了。” 又问：“ 此官是个吉宾？” 众道：“ 没有品从。猴王道：“ 没品，像是大之极也。” 众道：“不大不大，只唤作未入流。”猴王道：“ 怎么叫做未入流？” 众道：“莫等。这样官最低最小，只可与他看马。四堂尊道任之后，这等殷勤为的马肥，只落得道声好字。如稍有些汪雷，还要见责；再十分伤损，还要罚赎问罪。”猴王闻此，不觉心头火起，咬牙大怒道：“ 这般藐视老孙！老孙在花果山称王称祖，怎么哄我来替他养马？养马者乃后生小辈下贱之意，岂是待我的？不做他，不做他，我将去也。” 呼啦的一声，把公案推倒，耳中取出宝贝晃一晃，挽来粗细，一路解数，直打出御马监，竟至南天门。御天丁知他受了仙禄，乃是个弼马温，不敢阻挡，让他打出天门去了。须臾，暗落云头，回至花果山上，只见那四剑将与各洞妖王在那里操演兵卒。这猴王厉声高叫道：“ 小的们，老孙来了！” 一群猴都来叩头迎接，进洞天深处，请猴王高登宝位，一臂香半酒接风都道：“ 恭喜大王上界去十数年，想必得意荣归也。” 猴王道：“ 我才半月有余，哪里有十数年？” 众猴道：“ 大王，你在天上不觉时辰，天上一日就是下界一年嘞。请问大王官居何职？” 猴王摇手道：“ 不好说，不好说，活活的休杀人。那义帝不会用人，他见老孙这般模样，封我做个什么弼马温，原来是与他养马，未入流品之类。我初到任时不知，只在御马监中玩耍，乃今日问我同僚，使之是这等卑贱。老孙心中大恼，推倒席面，不受官衔，因此走下来了。” 众猴道：“ 来得好，来得好！大王在这儿福地洞天之处为王，多少尊重快乐，怎么肯去与他做马夫？” 叫 小的们快办酒来，与大王试闷。 正饮酒欢会间，有人来报道：“ 大王，外边有两个独角鬼王要见大王。” 猴王道：“ 假的进来。” 那鬼王整衣跑入洞中，倒身下拜。美猴王问他：“ 你见我何干？” 鬼王道：“久闻大王招贤，无由得见，今见大王受了天禄，得以荣归，特献赭黄袍一件，与大王称庆。肯不弃卑贱，收纳小人，亦得效犬马之劳。”猴王大喜，将赭黄袍穿起，众等欣然排班朝拜，即将鬼王封为前部总督先锋。鬼王谢恩毕，复起道：“ 大王在天许久，所受何职？” 猴王道：“ 玉帝清闲，封我做个什么弼马温。” 鬼王听言，又奏道：“ 大王有此神通，如何与他养马？就做个齐天大圣，有何不可？” 猴王闻说，欢喜不胜，连声几个好好好，叫四剑将：“ 就替我快制个金旗，旗上写齐天大圣四大字，立竿张挂，自此以后只称我为齐天大圣，不许再称大王，亦可传于各洞妖王一体之机，此不在话下。” 却说那玉帝次日设朝，只见张天师引御马监监丞监副在丹池下拜奏道：“万岁，新任弼马温孙悟空因嫌官小，昨日反下天宫去了。”正说间，又见南天门外增长天王领众天丁启奏道：“弼马温不知何故走出天门去了。”玉帝闻言即传旨：“找两路神猿，各归本职，朕遣天兵擒拿此怪。” 颁布中闪上托塔李天王与哪吒三太子，月班奏上道：“ 万岁，微臣不才，请旨降此妖怪。” 玉帝大喜，即封托塔李天王李靖为降魔大元帅，哪吒三太子为三坛海会大神，即刻兴师下界。 李天王与哪吒叩头谢辞，进至本宫，点起三军率众头目，找巨灵神为先锋，鱼肚将略后，要插将催兵。一霎时出南天门外，竟来到花果山，选平阳处安了营寨，传令叫巨灵神挑战。巨灵神得令，结束整齐，轮着宣花府到了水帘洞外，只见小洞门外许多妖魔，都是些狼虫虎豹之类，压压叉叉，轻枪舞剑，在那里跳斗咆哮。这巨灵神喝道：“那夜处快早去报与弼马温知道，吾乃上天大将，奉玉帝旨意到此收服，叫他早早出来受降，免至汝等皆伤残也。”那些怪奔奔波波传报洞中道：“ 祸事了，祸事了。” 猴王道：“有甚祸事？” 众妖道：“ 门外有一员天将，口称大圣官贤， 道 奉玉帝圣旨来此收服，叫早早出去受降，免伤我等性命。” 猴王听说，叫 取我披挂来， 就带上紫金冠，冠上黄金甲，登上步云鞋，手持如意金箍棒，领众出门，摆开阵势。这巨灵神睁眼观看，正好猴王身穿金甲亮堂堂，头戴金冠光映映，手举金箍棒一根，足踏云鞋皆相称，一双怪眼似明星，两耳过肩眨又硬，挺挺身材变化多，声音响亮如钟琴，尖嘴呲牙弼马温，心高要做齐天圣。 巨灵神一声高叫道：“那泼猴，你认得我吗？” 大圣听言急问道：“ 哼，你是哪路毛神？老孙不曾会你，你快报名来。” 巨灵神道：“我把你那七星的猢狲，你是认不得我。我乃高尚神灵托塔李天王部下先锋巨灵天将，今奉玉帝圣旨到此收降你，你快卸了装束，归顺天恩，免得这满山住处遭诛。若到半个步子，叫你顷刻化为齑粉。” 猴王听说，心中大怒道：“破毛神，你休夸大口，少弄长舌，我本带一棒打死你，恐无人去报信，且留你性命，快早回去对玉皇说，他甚不用嫌，老孙有无穷的本事，为何叫我替他养马？你看我这旌旗上字号，若以此字号升官，我就不动刀兵，自然的天地清泰，如若不依时间，就打上凌霄宝殿，叫他龙床定做不成。” 这巨灵神闻此言，急睁眼迎风观看，果然见外竖一高杆，杆上有旌旗一面，上写着齐天大圣四大字。巨灵神冷笑三声道： 这泼猴，这等不知人事，折敢无状，你就要做齐天大圣，好好的吃无一福。 劈头就砍将去。那猴王正是会家不忙，将金箍棒应手相迎。这一场好杀，棒名如意，符号宣花，他两个乍相逢不知深浅，符和棒左右交加，一个暗藏神妙，一个大口称夸，使动法喷云霭雾，展开手波吐扬沙，天降神通就有道，猴王变化实无涯，棒举却如龙戏水，斧来犹如凤穿花。距离名望传天下，原来本事不如他。大圣轻轻抡铁棒，着头一下满身麻。巨灵神抵敌他不住，被猴王劈头一棒，慌忙将斧架格，咔嚓一声，把两个斧柄打作两截儿，急撤身败阵逃兵。猴王笑道： 能报能报，我已饶了你，你快去报信，快去报信。 巨灵神回至营门，觐见托塔天王，忙哈哈下跪道： 弼马温果真神通广大，末将战他不得，拜阵回来请罪。 李天王发怒道： 这厮挫我锐气，推出斩之。 旁边闪出哪吒太子拜告： 父王息怒，切恕巨灵之罪，待孩儿出师一遭，便知深浅。 天王听见，且叫回营戴罪管事。这哪吒太子甲胄齐整，跳出营盘，撞至水帘洞外。那悟空正来收兵，见哪吒来得太猛，好太子，总脚才遮信，披毛未盖肩，神奇多敏悟，骨秀更轻言，成为天上麒麟子，果是烟霞彩凤仙，龙种自然非俗相，妙龄端不类尘凡，身带六般神器械，飞腾变化广无边，金兽玉皇金口罩，赤射海会号三坛。悟空迎进前来问曰： 你是谁家小哥，闻进午门有何事干？ 哪吒喝道： 泼妖猴，岂不认得我？我乃托塔天王三太子哪吒是也，今奉玉帝钦差至此捉你。 悟空笑道： 小太子，你他奶的，你的奶牙尚未退，胎毛尚未干，怎敢这般大话？我且留着你的性命不打你，你只看我旌旗上的是什么字号，拜上玉帝是这般官衔，再也不许动众，我自皈依，若是不随我心，定要打上凌霄宝殿。 哪吒抬头看出乃齐天大圣四个字。哪吒道： 这妖猴能有多大神通，就敢称此名号？不要怕，吃我一剑。 悟空道： 哼，我只站下不动，任你砍几剑吧。 那哪吒愤怒，大喝一声叫变，即变作三头六臂，恶狠狠手持着六般兵器，乃是斩妖剑、砍妖刀、缚妖锁、降妖杵、绣球、火轮，压压叉叉扑面打来。悟空见了心惊道： 这小哥倒也会弄些手段，莫无礼，看我神通。 好大圣喝声变，也变作三头六臂，把金箍棒晃一晃，也变作三条，六只手拿着三条棒架住， 这场斗真是个地动山摇，好杀也。六臂哪吒太子天生美食猴王，相逢真对手，正遇本源流。哪一个蒙差来下界，这一个七星道斗牛。斩妖宝剑锋芒快，砍妖刀痕鬼神丑。缚妖锁子如飞蟒，降妖大杵似狼头。火轮赤电红红焰，往往来来滚绣球。大圣三条如意棒，前遮后挡运机谋。苦争数合无高下，太子心中不肯休。把那六件兵器多叫遍，百千万亿照头丢。猴王不惧呵呵笑，铁棒翻腾自运筹。以一化千，千化万，满空乱舞赛飞穷。虎的各洞妖王都庇护，变身鬼怪尽藏头。神兵怒气云惨惨，金箍铁棒响嗖嗖。那碧香天丁呐喊人人怕，这碧香猴怪摇旗个个忧。发狠两家齐斗勇，不知哪个刚强哪个柔。三太子与悟空各持神威，斗了个三十回合，那太子六般兵器变作千千万万，孙悟空金箍棒变作万万千千，半空中似雨点流星，不分胜负。原来悟空手疾眼快，正在那混乱之时，他拔下一根毫毛，叫声变，就变作他的本相。手挺着棒，掩着哪吒，他的真身却一纵赶到哪吒脑后，找左脖上一棒打来。哪吒正使法间，听得棒头风响，急躲闪失，不能措手，被他着了一下，腹痛逃走。收了法，把六件兵器依旧归身，败阵而回。那镇上李天王早已看见，急欲提兵助战，不觉太子书纸面前，战兢兢报道：“ 父王，弼马温真个有本事，孩儿这般法力也战他不过，已被他打伤脖也。” 天王大师青色道：“ 这厮凭着神通如何取胜？” 太子道：“他洞中外数一杆，旗上写齐天大圣四字，亲口夸称，叫玉帝就封他叫做齐天大圣，万事俱修。若还不是此号，定要打上凌霄宝殿里。” 天王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且不要与他相持，且去上界将此言回奏，再多遣天兵围捉这厮，未为迟也。” 太子腹痛不能复战，故同天王回天启奏不提。你看那猴王得胜归山，那七十二洞妖王和那六弟兄俱来贺喜，在洞天福地饮乐无比。他却对六弟兄说：“ 小弟既称齐天大圣，你们亦可以大圣称之。” 内有牛魔王忽然高声叫道：“ 贤弟言之有理，我既做个平天大圣。” 蛟魔王道：“ 我称覆海大圣。” 鹏魔王道：“ 我称混天大圣。” 狮驼王道：“ 我称移山大圣。” 猕猴王道：“ 我称通风大圣。” 龙王道：“ 我称驱神大圣。” 此时七大圣自作自为，自称自号，耍乐一日，各散去。却说那李天王与三太子领着众将，直至凌霄殿，启奏道：“ 臣等奉圣旨出师下界，收服妖仙孙悟空，不期他神通广大，不能取胜，仍望万岁天兵剿除。” 玉帝道：“两仪妖猴 有多少本事，还要添兵。 太子又近前奏道：往万岁赦臣死罪，那妖猴使一铁棒先败了巨灵神，又打伤陈碧伯，洞门外立一杆旗，上书齐天大圣四字，倒是封他这官职。即便修兵来投，若不是此官，他还要打上凌霄宝殿也。 玉帝闻言惊讶道：这妖猴何敢这般狂妄，着重即可诛之。 正说间，颁布中又闪出太白金星，奏道： 那妖猴只知出言，不知大小，与家兵与他争斗，想一时不能收服，反又劳师。不若万岁大舍恩慈，就降招安旨意，就叫他做个齐天大圣，只是加他个空衔，有关无路便了。 玉帝道： 怎么唤作有关无路？ 金星道： 明是齐天大圣，只不与他事管，不与他俸禄，且养在天壤之间，收他的邪心，使不生狂妄，则乾坤安静，还与得清宁也。 玉帝闻言道：依卿所奏，即命降了诏书，仍着金星领去。金星复出南天门，直至花果山水帘洞外观看，这番比前不同，威风凛凛，杀气森森，各样妖精无般不有，一个个都持剑捻枪，拿刀弄杖的，在那里咆哮跳跃。一见金星，即上前动手。金星道： 那众头目来，累你去报大圣知之，吾乃上帝遣来天使，有圣旨在此，请他。 众妖即跑入报道： 外面有一老者，他说是上界天使，有旨意请你。 悟空道： 来得好，来得好，想是前番来的那太白金星，那次起我上界虽是官爵不堪，却也天上走了一次，忍得那天门内外之路，今番又来，定有好意。 叫众头目大开旗鼓，摆队迎接。大圣即带领群猴，顶冠冠甲，甲上罩了赭黄袍，足踏云履，急出洞门，躬身施礼，高叫道： 老星请进，恕我失迎之罪。 金星屈步向前，进入洞内，面南立着道： 今告大圣，前者因大圣嫌恶官小，躲离御马监，当有本监中大小官员奏了玉帝，玉帝传旨道：凡受官者，皆由卑而尊，为何嫌小？既有李天王领哪吒下界取战，不知大圣神通，故遭败北。回天奏道：大圣立一杆旗，要做齐天大圣，众武将还要知武，是老汉立为大圣，冒罪奏闻，免行失旅，请大王受禄。 玉帝准奏，因此来请。 悟空笑道： 前番勤劳，今又蒙爱，多谢多谢，但不知上天可有此齐天大圣之官衔？ 金星道： 老汉以此衔尊轴，方敢领旨而来，如有不遂，只作罪老汉便是。 悟空大喜，肯留饮宴不肯，遂与金星纵着祥云到南天门外，那些天丁天将都拱手相迎，进入凌霄殿下。金星拜奏道： 臣奉宣弼马温孙悟空一道。 玉帝道： 那孙悟空过来，今宣你做个齐天大圣，官品极易， 但切不可胡为。这猴一指朝上，唱了个诺，道声谢恩。玉帝即命宫干官张鲁二班在蟠桃园右手起一座齐天大圣府，府内设个二司，一名安静司，一名凝神司。司具有仙礼左右扶持，又差五斗星君送悟空去道任，外赐御酒二瓶，金花十朵，找他安心定制，再悟胡为。那猴王信守俸禄，即日与五斗星君到府，打开酒瓶，同众尽饮。送星官回转本宫，他在遂心满意，喜地欢天，在于天宫快乐，无挂无碍。正是仙明永驻长生路，不坠轮回万古传。毕竟不知向后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